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7月15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6。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东京奥运会中国派出境外参赛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总人数777人。 本市三级医院实现安检全覆盖，262家医院可以一键报警。 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1245元，上调75元。 苏州吴江酒店坍塌事故搜救结束，17人遇难。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近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在东京举办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这也是历史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经过一年努力，东京奥运会即将在本月23号开幕。 昨天，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公布参赛目标，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以及赛风赛季问题，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431人，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本届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国代表团报名参加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为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 运动员中有11个项目的24人为奥运会冠军，其中19人为里约奥运会冠军，包括石智勇、朱婷、马龙、陈龙等。运动员整体呈现年轻化，平均年龄25.4岁。293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占运动员总人数的近70%。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全红婵14岁，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 瑞士天王费德勒13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因为膝盖伤势退出了东京奥运会，无缘第5次奥运征程。费德勒此前曾经参加过4届奥运会，夺得1金1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费德勒和瓦林卡搭档获得男双冠军。 回到北京新闻，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去年7月1号正式实施，预防为主，医警联动是立法的核心原则。一年来，法规各项核心条款，比如设立警务室、建立安检制度、共享数据信息、发生危险隐患警方提前介入等逐步落地，以法治力量守护医院和患者安全。 目前本市3级医院已经实现安检全覆盖，262家医院安装了一键报警装置。法规实施以来，市公安局及时发现、处置伤医、辱医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一共办理涉医违法犯罪案件74起，查处77人，其中刑事案件7起。同期对比，涉医违法犯罪案件发案率稳步下降，其中刑事案件下降65%。 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又提高了，经过市政府批准，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家庭每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提高了75元。新标准从今年7月起实施。 2021年服贸会将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亚马逊、阿里、日电、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其中不少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非常高兴，也是对我16年来运营服务的一个认可，我也会继续为乘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北京榜样京城的哥文明品牌是北京榜样主题活动的子品牌，2020年启动，设定了较为严格的评选条件，是交通委出租租赁汽车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刘继英说。 无交通违法纪纷，无出租服务违章，无扰乱治安秩序，同时在出租汽车文明服务和助人为乐等方面有精彩的故事。部分京城的哥是出租汽车企业共产党员车队爱心车队的带头人，爱岗敬业，开展敬老活动，弘扬行业正气，树立了良好的出租汽车的窗口形象。 北京榜样京城的哥评选活动将每年举行，是交通委出租租赁汽车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刘继英说。 以后每年都要评百名京城的哥，我们号召出租汽车企业和网约车平台公司为获得荣誉称号的京城的哥在运营上予以奖励政策和措施。 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截至7月13号，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14亿剂次，全国新冠疫苗接种从13亿剂次到14亿剂次用时9天，相比以往接种速度略为放缓。 再来关注一下苏州吴江酒店坍塌事故。昨天上午9点左右，事发40多个小时后，四季开元酒店辅楼坍塌事故搜救工作结束，事故一共造成17人遇难，5人受伤。 初步判断，本次事故的原因可能是坍塌房屋现有产权人安排工人进场擅自进行装修改造，酒店辅楼内部承重墙体疑似被拆改，导致部分房屋坍塌。 江苏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具体原因开展深入调查。公安机关已经对酒店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项目负责人、工程设计人员、现场施工负责人等进行传唤调查，并对相关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国务院安委会对这起事故查处挂牌督办。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并联审批融缺办理，本市探索拿地即开工新模式，前期审批获得新突破。 新华社消息，当前我国反恐形势平稳，全国连续4年多没有发生暴恐案事件。 新京报报道，最高检发布公益诉讼办案规则，食药安全案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 北京青年报报道，巴基斯坦中方企业出勤班车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9名中方人员遇难，中方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房山区创立消费领域纠纷调解一站式司法确认工作机制，为全国首例。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北京地铁线路图上新，1号线终点改为环球度假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东京奥运会将由获奖运动员自己带奖牌。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野生生物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800多只，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那这样的降级意味着什么呢？为了保护大熊猫，中国科学家又做出了哪些努力？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和大家聊聊大熊猫的春天。 禁止 APP 不全面授权就不让用，大数据杀熟，最高可罚5000万。最近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火了，作为国内数据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条例还率先提出了数据权益的概念，对公共数据的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深圳的数据条例将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权益产生怎样的影响？条例进一步推广到全国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高考成绩近期陆续公布，填报志愿逐渐拉开序幕。无数学子为实现自身求学梦想努力拼搏时，一些心怀叵测的诈骗分子也在搜寻猎物。 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和您说说高考填报志愿这些套路要当心。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河北邀约2021全国旅行精品线路发布，庆祝全聚德创建157周年庆典今天上午举行，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变化快，迷惑性强，查处难度大。昨天，工信部联合公安部正式启用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号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分析发现潜在的受害用户，通过12381短信端口，第一时间向用户发送预警短信。 工信部提醒，这套系统不关联用户个人信息，并且部署了防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等防护手段，预警短信也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微信、QQ 号、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不需要任何回复。用户一旦收到预警短信，要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公安机关110和96110进行咨询。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下来的气温是24.6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到前半夜将出现阵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还需要引起重视。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6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2，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赵龙、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外隔音设施突然被拆除，噪声超标，居民不堪其扰。铁路安全和正常生活能否兼顾？ 我们这里离的是最近的，我们这个地方不开窗还好一点，一开窗简直是没法睡。 市民反映什刹海野泳存在隐患，属地部门遭遇管理尴尬，呼吁共同制止不文明行为。 对这些不文明现象、不文明行为呢，大家共同公众参与起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朝阳区管庄乡远洋一方社区的业主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因为小区南边50米处就是京秦铁路，一天24小时经过客货火车，噪声很大，因此小区建成时就配套建设了隔音设施，有效阻隔了噪音。可最近隔音板却被拆除了，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7月13号，记者来到位于商桥东路的远洋一方西语苑，了解到小区共有22栋住宅楼，靠近铁路一侧的4栋楼受噪音的影响最大。李先生告诉记者，2012年小区建成时是配套了隔音设施的，当时购买房屋时合同上也标明了环境状况监测是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的。 我们小区是12年在建的时候配套建了这个隔音墙，隔音墙上面呢 又加了差不多1.8米的这种隔音板。我们刚开始入住之后呢，感觉噪音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环境、环评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今年6月初，大家突然得知，当初加建在隔音墙上的隔音板被要求拆除了。距离近的居民们都表示，拆除之后的这段时间，每天夜里火车噪声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我们这里离的是最近的，我们这个地方不开窗还好一点，一开窗简直是没法睡。火车一过，那个声音特别大，还没过来我们就能听到了。 比方说11点躺下了，受火车的影响根本睡不着。有时候呢，5点多就被火车吵醒。要是晚上绝对不能开窗，一开窗的话，小孩做作业都做不下去。 李先生说，受噪声影响的大概有100多户居民。在隔音板拆除之后，居民们也在火车通过时测试过相关数值，几乎都大幅度超出了噪音标准。 我们邻居测试过，在他们家用这个相关的测试软件是97，有的邻居测达到101，对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影响。 李先生担心，长期生活在如此高分贝的噪声环境中，不仅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还对房屋的价值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住了10年了，突然间又把隔音板给我们拆掉了，我们长期这样下去没法住，房价是绝对会影响的。也就是说，这个单最后要落到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业主来买了。 那么，为什么一直都正常使用的隔音板突然被拆除了呢？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远洋一家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询问原因，工作人员解释说， 就是那个铁路局发的那个文，说铁皮松动，说那个安全隐患，就是必须得给拆除。因为那个5月1号的时候刮大风嘛，就是火车站滞留了，那上新闻了。就那个事出完之后，开始检查北京，看看哪边就是有这种安全隐患呢。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所说的文件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西站于今年5月11号给小区建设方北京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整治京哈通道外部环境安全隐患的函，其中提到，经近期核查，位于京哈县下行远洋一方小区南侧铁路隔音墙上方建设铁皮围挡用于隔音，且已出现生锈松动的迹象，未达到抗风标准，一旦被大风刮上线路，将造成铁路重大安全事故，因此要求建设方配合整改。随后，记者联系丰台西站，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那隔音墙、隔音板不是我们的产权，这个中联置地吧，应该是他们的产权，应该是。当时我发现它是危及到铁路的安全了，让它处理了，等于是这是，因为它铁板有糟的了，然后排查出是一个隐患。 对于铁路部门的说法，李先生表示理解。但他同时也认为，拆除后应该安装新的隔音设施，而不是放任噪音不管。 铁路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拆了之后应该安装符合铁路要求的这种隔音板，不是说你拆了之后让我们的小区居民整天生活在这个噪音下。我觉得铁路安全和这个居民的正常的生活是不矛盾的。 那么拆除后是否还要安装新的隔音板呢？又该由谁来安装呢？记者联系了产权单位中联置地，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我得去问问，因为我还真的不了解这个情况，我只能先去了解了解，让他们去跟政府沟通吧。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小区属地远洋一方家园社区居委会，询问是否有下一步的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隔音板的问题现在不单纯是那个社区的问题，社区咱们已经上报给咱们管装箱了，然后管装箱，然后物业，然后正在联合解决。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就是最后还安还是不安还是不知道是吧？ 这个我没法给您解答，因为现在是管装箱在解决，就是等于是开发商和管装箱在一起解决这件事情。他们上周人家请的那个就是专业团队测噪音什么的都正在解决这件事儿，现在就是处理过程中。具体您要说什么时候给结果，这个我没法回答复您，但是这件事儿肯定是在跟进。 于是记者又联系了管装地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了解进度，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然后乡里也开了好几次协调会了，就这个问题，因为居民反应挺强烈的嘛。 就是咱们现在报到区里了是吧？ 对，已经跟区里协调了。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目前关于隔音设施安装的问题要等待朝阳区政府协调后的通知，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解决噪音问题，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追踪报道。 新闻热线7月7号曾报道，市民王女士反映，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什刹海湖面上游野泳的人也越来越多，存在许多隐患。